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到第十页的部分，好。好，第十页的部分，我们要看到括号四，好，要来讲的是建造中船舶的这个概念。那建造中船舶呢，在海商法上是一个独立的区块，好，换言之就是这一个概念我们只会在这边说一次，那也把它所有相关你所必须要知道的概念全部都讲完，好，接下来应该就不会再去提到它了。好，所以呢，所有建造中船舶所必须要知道的概念其实就只有下面这五大点嘛，好，所以我们把它一次看完，好，你就把相关的重点都抓到了。那什么叫建造中的船舶，其实就要来看一下下面的定义，好，只不过它连这个定义都有争议啦。在狭义说的部分，好，跟你说所谓的建造中船舶，它指的是安放龙骨或相当于安放龙骨之时起，一直到它成为海商法所定的船舶值为止，好，那这一个介绍的过程就是狭义说眼中的建造中船舶。那广义说呢，好，它是指缔结这个建造契约，或者是船舶开始建造，一直到建造完成下水航行时为止的这个船舶。因此你可以发现，好，广义说跟狭义说就差在一个阶段，就是在我今天那个建造契约已经定完了，但是还没有安放龙骨的这个区段，到底可不可以该当于建造中的船舶啦。 OK， 好，比如说我今天跟你定一个要建造船舶这样的一个契约，好，我想要一艘船，但我自己不会建造，那你是承揽人，好，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就跟你定一个这样的承揽契约，那我们定完了约，但很可能你下个礼拜才会开始帮我做建造这个动作啊。那在我定完约你开始建造以前的这个阶段，到底叫不叫做建造中的船舶啦，好，那狭义说就说没有，好，要有安放龙骨才开始起算，但广义说就说有啦，好，契约定完了就已经该当了。在这个地方原则上我们会要请你，好，去采狭义说的这个看法，好，理由很简单啦，因为办理强制执行应行注意事项的这个61条的规定里头已经有去把它写出来了，好，这个办理执行的这个条文你不用去背啦，好，你只要知道它的结论是什么就好了，好，还是采这个狭义说的一个看法。那除了告诉你说理由是来自于这个办理强制执行的这个条文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要去支持你采狭义说，在我们下面箭号的地方，好，我们等一下马上会讲到，好，建造中的船舶依照我们海商法的规定，它是可以去设定抵押权的，好，或者是你现在可以来跟我看一下你的条文，就在你的条文第34条的地方，好，海商法34条就有说了，建造中的船舶是可以来设定抵押权的。好，既然建造中的船舶可以来设定抵押权的话，假设你是采广义说，那会很虚幻哦，就是我今天是抵押权人甲，我说，哎，我就一艘船，好，设定了860，好，民法860的抵押权，那我到底设定了什么东西呢？广义说说，哦，有，好，就是一张纸，叫做建造契约。这样你不觉得对于这个抵押权人而言太空泛了？假设他将来要去强制执行的话，这个东西到底可以强制执行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根本什么都没有哦。所以假设你是采广义的概念，好，说有契约就已经是建造中船舶的话，这样子呢契约就可以来设定抵押权，感觉怪怪的啦。好，所以呢我们要去采狭义说这样的看法，至少你要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存在，好，你至少要有龙骨这样的一个实质上的东西。那你对他设定这个抵押权，将来要去执行，这也还比较说得过去，也才卖得出一些钱来啊，吼。好，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吼，条文的规定，还有呢，强制执行可以去设定的，不是强制讲抵押权可以去设定，吼，就是34条的这个规定，好，基于这两个理由，所以我们要请你，吼，去采括号一这个狭义说的一个结论，吼。好。那这是我们第一点，好，先把这个建造中船舶的定义交给你啦，好，来，下面第二点就是有关于所有权归属的一个疑问。我刚刚说过了，好，其实呢这个船舶的建造，好，通常都会是一个承揽契约啦， 当然学过吗？我说大概都会提到一些些的这个民法的概念啦。承揽在你的民法应该是在490条底下。所谓的承揽是指什么？就是我今天是定作人，我需要一艘船，但我自己不会建造，那我就跟你跟你承揽人订一个承揽契约，麻烦你帮我把这艘船建起来吧。那依照我们民法490条底下的规定呢，就是你帮我把这艘船给建造完成了以后，交付给我了，我再把钱付给你，这个关系就叫所谓的承揽这样的一个状态嘛。好了，现在问题来了那建造中船舶就是船还没有盖好，正在盖的这个阶段。假设说呢，这艘船现在要来询问你盖到一半的状态，所有权人是谁？那要怎么办？我要一艘船，我请你帮我盖。那你现在正盖到一半，那现在想要问你说，这个盖到一半的船，它的所有权人是谁啦？好，那这个地方我刚刚说了，既然它是一个承揽的关系，其实它的判断就会跟你承揽的那个判断其实是一样的。我相信你学承揽的时候呢，也都会有学到那个。东西的所有权要怎么样去判断，必须要去看材料是由谁来提供的，可以假设说今天那个材料是由定造人、定作人这边去提供的，我直接搬这个龙骨或直接搬这些钢铁给你，亦或是我定作人这边直接拿钱给你让你去买，总观来讲就是东西是由我这边定作人提供的话，那依照我们这边的概念，也依照你民法上承揽契约的概念，此时呢，该建造中船舶或者甚至是完成以后的船舶的所有权，都会是由提供材料的这一个定作人他原始取得，这没有问题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材料是由定造人提供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说原则上是由这个定造人来取得所有权，不管是建造中的状态，还是说完成了以后的完整的船舶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而这一个点也有实务见解的这个判例啦，来去支持它。你可以看到在10页底下，我们念一次给你听啦。他说，因为承揽契约而完成的动产，如该动产是由定作人来供给材料，而承揽人仅负有工作义务的时候，除有特约以外，承揽人为了履行承揽的工作，无论其为继承品的加工或为新品的制作，他所有权均归属于供给材料的定作人嘛。所以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材料是由谁提供，原则上就是由他来取得该船舶的所有权。好啦，看一下这个判例的字号，这是我们以前还要考申论题的时候第一个要请你去背起来的一个实务的见解啦。那为什么要背？理由是因为你如果这一个实务见解背不起来的话，我相信你其他个也背不起来了。因为它叫做什么？543没有啦，5432154年台上第321号判例，这个在我们海上法可以用啦，在你民法的承揽也可以用所以背一个用在两个地方，然后又好记得不得了，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堪称为第一号要记得海上法的实务见解。但因为现在不考申论题，所以呢，你就看看就好。但我相信你也记起来了啦。对不对？好，那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以前会请同学记的判例啊，有关于建造中船舶所有权要怎么样判定的一个实务见解。好，但我们还没讲完，反过来讲假设说今天这一艘船舶它的材料是由承揽人这一边来提供的话，那依据我们刚刚的一个原则，就是谁提供材料，其实原则上就是他原始取得这个船的所有权嘛。所以如果今天材料是承揽人这边来提供的话，首先原始取得该所有权的人就会是承揽人嘛。只是你想嘛，承揽人需要这一艘船吗？不需要。所以呢，他先取得这个船舶的所有权以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义务要把这个船的所有权再移转回去给这个定作人。所以假设是括号二的这一种材料由承揽人提供的这个状态，它其实就会是一个 包含了承揽跟买卖的概念在里头的混合契约啦、啊、也就是我先有义务帮你把东西建造完成，好，这是一个承揽的概念。那接下来呢，我还要把东西卖给你，好，要移转所有权回去给你，好，好，所以我先取得所有权，好，承揽人这边先取得，那再负有义务移转回去给你地主人，好，所以它是一个承揽加买卖的混合契约，这样的概念跟你在学承揽的地方应该是一样的。好，好，那因此，好，以后如果要你去判定这个建造中传播的所有权，好，请你就要去看一下材料是由谁来提供的。好，好，那如果题目里头，哈，当然在选择题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啦。在申论题里头，如果他没有把这个材料的提供者的资讯给你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就是自己假设，然后两个都写出来 ，OK 啦。好，那第三个，我们来看到第十一页的地方，哈，这也是建造中传播一个还蛮重要的概念啦，哈，就叫做假设建造到一半，承揽人破产了，那要怎么办？好。例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好，稍微改一下，我甲需要一艘船，就找了乙，好，所以我们说甲这边是定作人，乙这边是承揽人，好，有一个承揽的关系。那结果今天呢，乙他就开始很开心的盖起船舶了，可是这艘船呢还没有盖完，正盖到一半的时候，乙呢他就破产了。然后就跟甲讲说啊，不好意思啊，我破产了。然后船盖到一半，好，譬如说上面还没有盖好了，好，船盖到一半啦，好，那建造中船舶我盖不下去，因为我破产了，没有钱了啦。现在想要请问你说，那甲要怎么办的问题啦，好，这个就叫做承揽人破产而不预建造时，有一个第十条去救济的一个规定。它是为了保护地作人这一边的，好，这个第十条是为了保护地作人的一个条文，因此请你跟我看到你第十条的条文规定，好，来，第十条，好，他跟你讲说呢，船舶建造当中承揽人破产而破产管理人不为完成建造者，船舶的定造人得将船舶及业金交付或者是预定的材料照估价扣除已付的定金给偿收取之，来，请你帮我把给偿收取画起来，并得自行出资在原处完成建造，来，完成建造画起来，好，但你如果使用船厂就要给予报偿啦，好，好，我刚刚请你画的两段话其实就是第十条赋予我们定造人的两个权利，叫所谓的给偿收取权跟继续完成建造权，好，你也可以画讲义上的标题啦，给偿收取权跟继续完成建造权这件事情，好，我如果举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好，一样就是我甲跟乙这个承揽关系，好，那为了建这一艘船，当初我甲就有先付一笔定金给你，好，付一笔定金给你，譬如说这个定金，好，2亿好了，譬如说他就有先付一个2亿，好，说这是定金，那接下来呢你帮我把这个承揽的工作完成了以后呢，我再付给你总价，好，好，那乙呢就拿这个定金开始建造船舶了，好，买材料买工具，好，建造建造建造，当他建造到这艘船舶目前的状态是价值到5亿的时候，他就破产了，请问你接下来甲要怎么办？第十条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啦，那很简单，就是给偿收取。怎么样给偿收取？这个概念可以讲得很复杂，也可以讲得很简单，那我们挑简单的来讲，好，给偿收取它的意思就是，好，叫你算数学的意思啦，船的价值现在目前被建造到5亿啦，那我当初已经曾经付过你2亿嘛，所以它的意思就是什么，你再补差价给他，好，3亿再过来给偿的话，你就可以收取这艘建造中的船舶，你就可以拿回来，就是你甲的。那第二个权利叫什么？完成建造权，就是那你在自己或者再去请别的承揽人 继续盖下去，好，把它完成啊。好，所以这个就叫做给偿收取跟完成建造的权利，就这样子。那你说这有需要特别规定吗？这不是很简单吗？好，这其实好是一个破产法的特别规定啊。好，那如果要讲，就是我刚刚讲的要复杂化一点。好，所以你就记简单的就好。我有把那个破产法的条文附在下面啦。好，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别除权的性质。好，那你可能继续要问我说别除权是什么？好，所以算了啦。好，你就记得五减掉二，把中间的价差给他以后，赋予你有把船拿回来这样的一个权利，就叫给偿收取。那接着第二个权利就是你可以继续完成建造，自己盖也好，再请其他承揽人盖都可以啊。好，好，那这就是两个在我们承揽人破产的时候，定造人可以行使的两个权利。好，好。讲义上好是有写一点点别除权的概念了，好，你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下面，奇怪，我不是换新的麦克风了吗？好，怎么有时候会落彩？好，就是有点听不太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是第四点，好，第四个跟建造中传播有关的，在34条的地方，其实我们刚刚带你看过了，你可以再来跟我看一次。海沧法34条的规定是针对建造中船舶的规定。好，建造中船舶哈，来34条，他说船舶抵押权得就建造中的船舶来设定之。好，所以他就只是一个告诉你，在建造中的状态，你也还是可以仍然来设定抵押权的一个条文啦。好。好，来讲义上和第四点下面有附理由给你。好，说因为建造船舶所需的资金非常的庞大，为了要鼓励造船发展航运，特别使得建造中的船舶亦能够设定抵押权。好，譬如说你卖材料给我啊，材料可能很贵啦，好，那我就说好，为了要担保那些材料的费用，我当然付得出来。好，我正在建造这艘船，我就设定抵押权给你。好，好，所以建造中船舶也可以设定抵押权。最后一个是强制执行，我们刚刚看过了，跟你讲说建造中船舶它的强制执行程序要用什么样的程序？不动产，还记得吗？好，建造中的船舶的强制执行程序要去走不动产的执行程序嘛？好，这是强制执行法上的规定啊。来，下面这题目很简单啦。他说甲托乙建造船舶已经付定金20成，乙呢就随即以定金来买入材料，但是因为周转不灵就宣告破产。好，来括号一，他说呢甲他的破产债权啊，好，是否受到海商法的保护？有啦，就是考你什么第10条的规定。好，他可以给偿收取，所以他就是考你第10条而已啦。那下面何谓建造中的船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看你要塞多少东西进去啦。所以假设你有能力的话，就这5点，以上我们所介绍的5点相关性的东西都给它塞进去。那假设你没有时间写的话，至少那个定义啊，还有所有权的归属啊，好，这两个你至少要写到吧。好，因为这是跟建造中船舶很相关性的两个概念，好，定义还有它的所有权的归属啦。好，好，来，下面12页底下，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船舶共有。你一定还记得，我今天一上课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说呢，这个船舶共有它是一个海上危险的因应的一个方式，哈，因为用共有的方法来分享这个所有权，将来就算船舶坏了，大家也是分担这个损失，哈，所以损失才不会太大。那另外共有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啦，就是因为船舶它的造价往往非常的昂贵，所以不是一个人就负担得起的，所以通常要有很多人一起出钱，那就由这些人来共有。那也就是因为这一些原因，所以海商法还特地在11条一直到20条的地方去针对船舶共有订定了这一些条文，跟你讲说呢，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共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啊。但是这一些条文在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有没有嗨？就是这10条几乎可以不用理他的意思啦。好，那为什么？这一定有原因的啦。 为什么它不重要？不重要的意思就是考试上不大会考了啦，实务上也鲜少在使用。为什么不重要？因为在现在大部分的情形底下，你鲜少听到哪一个人拥有一艘船，或哪一些人一起共有一艘船，很少听到。你通常都是听到什么？哪一家公司有一艘船嘛？所以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里头，船舶都是由公司去拥有的啦。那这一些公司它当然就有钱，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问题。而且假设它是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话，负的也是有限责任，所以本来共有所要去处理的问题通通都可以解决掉啦。那因此呢，因为实务上都是由公司来取代共有，所以共有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实务上已经很少用。既然少用，考试就不重要。有学者说，这边的条文哦，等着被删掉吧，好，很想删，但一直还没有删掉。好，所以其实这一个区块哈，你只要回家做一个动作哈，因为我接下来不打算讲啦，但是我已经有帮你整理出来，所以麻烦你回家的时候哈，跟着讲义的这个分类，然后把这些条文就是看过一次哈，至少你要念过它。好，知道它大概是在处理什么样的概念就好。那我们底下是依据不一样的分点分项，分为内部、分为外部，然后分为出卖啊、抵押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依照这个我觉得你们比较好，就是去了解的一个方法，先帮你做完的分类了。那你再依序去跟我看一下这些条文就可以了。OK 啦，哈，你不要每次哈说跳过哪里，你就真的跳过哈，从头到尾就翻过去，翻得很爽快。没有啦，哈，会写在讲义上的东西，就还是都要请你再看一下的，哈，因为有太多东西没有摆进讲义里的，哦，所以摆进讲义的都要请你看一下，可以哈，好，记得要回家看。但是哈，但是还没讲完，我又很怕你真的不给我看，哈，所以里头有大概两三个点，我来稍微讲一下，哈，好。14条第二项，好，这是一个我要先请你跟我看一下的地方。14条第二项，请你跟我看一下哈。共有人对于发生债务的管理行为，曾经拒绝同意者，关于此项债务得委弃其应有部分于他共有人而免其责任。会要请你跟我看这条文的理由，是因为我要稍微来介绍一下委弃的这一个概念。好，所以请你帮我把委弃画起来。举例来讲，举例来讲，譬如说这一艘船，它是由甲、乙、丙这三个人共有，应有部分各三分之一。那有一天呢，要做成了一个决定的时候，甲他就说呢，我反对。好，但乙、丙呢，可以透过多数决的一个方法，因为他们人有三分之二，应有部分也有三分之二，好，他们就透过多数决的一个方法，还是去做成了一个决定，做成了一个行为。结果没有想到，甲反对，乙、丙赞成的这个动作，自身呢，这艘船产生了债务。那针对这个债务呢，债权人就会来找他们三个人算账。这个时候，假设甲他评估了一下，发现说他所要付的债务很大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去走14条第二项的这一条路，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我当初是反对的，好，所以我要委弃我的应有部分，就是我宁可不要我的应有部分，就是委弃了。那你这个债务就不用来找我，也不可以来找我了。好，所以就是透过委弃应有部分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免责的一套制度啦。好，你可以再跟我看一下条文，它就是这样规定的。共有人对于发生债务的管理行为曾经拒绝同意者，有没有？我当初是反对的话，那关于此项债务的委弃他的应有部分于他共有人而免其责任，好，就是我三分之一应有部分不要了，那你这个债务相关性的东西也都不可以来找我讨债了，好，我要退出这个共有了啦。 好，那这个概念就叫做所谓的委弃。好啦，那为什么要讲委弃呢？来，请你跟我继续翻到下一页的部分。因为委弃的这一个概念哦，在我们的海商法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啦。所以呢，除了14条第二项有委弃这个概念以外， 财商法上还有124条，也是在规定尾契的这个概念，所以请你接着来跟我看一下你的条文124，好，124。好，124条规定，好，因负分担义务的人得委弃其存留物而免分担海损之责啦。这个其实是一个共同海损的一个条文，好，所以要讲这个条文一样，我们还是必须要再来带一下共同海损的概念，好，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上午有画过的啦，好，我再画一画一次，好。我上午不是说好这艘船它遇到了危险吗？所以他们就决定牺牲 C 他的货物嘛。那 C 被牺牲了以后就不开心啊，所以我们就赋予给他能够像 A、像 B 还有像甲，就是这一些有东西被保存下来的人，好，赋予他跟这一些人能够有一个共同海损分担额这样的一个请求。现在问题来了，假设我当初 A 好的货物被保存下来的货物总 total 价值是，好，譬如说这个货物价值一千万，那因为呢被丢掉了 C 的东西刚好很贵，好，所以一比例算起来我必须要付给 C 5000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 A 会不会觉得那也合，好，就是我东西被保存下来是1000万，但是呢你要跟我来请求这个分担额，你可以跟我要5000万，那你如果是 A 你会怎么想？那我宁可当初我东西不要被留下来嘛，我也不想要分担这一笔钱。124条就是这一个精神，好，你可以呢委弃，好，你被留下来的部分，那你就不用去分担你当初应该要分担你这个分担额，好好，所以讲完了，你再回来看一次条文应该会比较容易懂啦，齁。因负分担义务的人，齁，就是黑板上的这一个 A 啦，得委弃其存留物，齁，就是那个1000万的存留物他可以不要，而免分担海损之责，齁，就是1000万的东西我不要了，那你5000万的分担额也不可以找我要了，齁，那这也是一种委弃的概念啦。好，因此以上我们讲的两个尾契的概念包含了14条第二项，还有你现在所看到的124，你们感觉它的精神其实就很像，就是我现在手上拥有的东西比我要付出去的东西来的价值还要小，那我就宁可手上的东西不要了，好，但是那些债务都跟我没有关系了，就是尾契我手上的而免去我应该要分担或者是应该要付出的债务，好，好，那这个概念，好，就是我们海商法上所谓的尾契。所以哦，尾契它是一个单独行为还是一个契约行为？它要有意思表示的合致吗？没有啊，它自己一个人说的就算，好，所以它是一个单独行为的概念。可以，好，所以我们13页的表有帮你整理好了，好，尾契有这两个条文，那它们都是单独行为。跟尾契很像，好，有另外一个概念也是在海商法上头，只有差一个字，就叫做尾付啦。尾付是什么？哎，尾付跟尾契完全不同哦，所以来请你跟我看一下你尾付的条文，好，142条。好，因为这两个名字真的很像，好，所以我们要请你把它分开来看看清楚，好，142条是尾付的定义啦，好，尾付，好，142条文说海上保险的尾付，哎，因此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尾付这个概念是在海上保险里头的一个概念啦，好，他说海上保险的尾付指的是被保险人于发生143条到145条的尾付原因以后，移转保险标的物的一切权利于保险人，而请求支付该保险标的物全部保险金额的行为啦。简单来讲，就是假设说你今天有143条到145条的原因发生了以后，也就是发生保险事故了啦，那你可以跟保险公司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 我发生保险事故的这个东西，货物也好，船舶也好，我不要了。那请你把我当作全损来全额的赔偿我，这个概念就叫所谓的委付，而依然是一个保险上的一个概念。好，所以你也可以在142条旁边去写上，其实委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必须要有视为全损的情势发生，视为全损啦，那视为全损。什么样才叫视为全损？就是条文里头的143到145，条文有规定好。好，143到145说，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视为全损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来主张你要为付。好。那维护是一个单独行为还是一个契约行为？你说你下面有写啊，契约行为啊，对啦，因为有学者认为这个委付呢是必须要双方就是被保险人这边还有保险公司那边达成这样的一个合意才能够来做委付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一个契约行为，但其实它是有争议的所以我们要请你帮我在旁边补充啦有关于委付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讲义就是最后一回的讲义其实会写到就是委付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学说上有两说，一个叫做契约行为说，一个叫做单独行为说，其实没有哪一说是绝对正确，因为它就是一个争议。好，我这边当初会挑着把它写成是契约行为的理由，本来是为了要想让同学方便去区分委契跟委付，因为这样我比较好讲我就可以说委契是一个人说了算，但委付要双方达成合意，所以当初才会这样写但其实委付的部分是有小小的争议的。好，那以上呢讲完了，要请你呢帮我把委契还有委付这两个概念分开来看请你不要搞混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表格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绝对不是画的精美啊，然后你有知道这里面会画啊什么东西怪怪的很特别，就是什么小时候我们学过排列组合，这三个条文就是排列组合出来的，不晓得为什么，我相信立法者不是有意的但是他们就很厉害刚好变成这样在我们的海上法条文里头也只有这三个条文讲到这两个概念啦但刚好就是什么由124142这些东西组成的所以在当初还需要背条文的时候就会说很好记啊很好记啊那所以特别帮同学整理出来现在你只要懂得它的概念就好了，条号你不见得要喊得出来 OK 好下面还有一个概念要稍微讲一下的是在17条这个地方的船舶经理人所以请你跟我看一下17条。好，17条的条文说船舶共有人应该要选任共有船舶经理人经营其业务，那共有船舶经理人的选任要以共有人过半数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的同意为之。这条文的重点不是在那个过半数过半数啦条文的重点是要来跟你讲说呢有一个人他叫做所谓的经理人船舶经理人这一号人物他是重要的，它在哪里重要？来，请你帮我把讲义当中13页中间有一个 B 点，我已经有划线的地方，再帮我画起来。这个是重点了。这个共有船舶经理人它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21条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的主体之一。这个是重点，所以你也可以在你17条的条文旁边，去帮我写上21条第二项，因为等一下21条第二项就会说了，他是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的船舶所有人，可以帮我在17条的旁边写上21条第二项。好，以上是我们要稍微跟你讲到跟共有有关系的条文，其他的麻烦你回家看了接下来14页底下才是重点 我们前面讲的都大概是前言的性质而已，现在才要开始来看到韩商法的一大重点。传播说人责任限制条文只有区区三条，21到23，但是它却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里头有非常多的款项，我要麻烦你帮我记起来，好，因为选择题很有可能会考，所以呢，这三个条文要请你好好的重视它，尤其哦，你可以做记号了，大概就是21条跟22条。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你要记啊，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那个下面跟你讲说这个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是来自于哪一些公约，那个你看看就好了哈。我们要讲的是从定义的地方开始哈。为什么要有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呢，就是源自于我们今天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所跟你讲的保护船方这样的一个立法的宗旨。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一个立法宗旨逐渐要开始在我们上课的过程里头去展现了。这个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就是为了要保护船方，它让你船方在对外负责的时候，可以用21条的规定来去主张，你只要负有限责任，好，所以这是一个保护船方的一个机制啦。你稍微来想一下哈，假设我今天是甲，好，我是拥有这一艘船的人，其实通常他会自己开船出去吗？不会啦，哈，他通常会请很多个海员，哈。船长啊，好，或者是其他的海员啊等等之类的，请这一些人来去实际上从事开船的这一个工作啦。那因此呢，好，譬如说他是 A， 他是 B 啦。假设说今天呢，这艘船开出去了以后，因为 A 和船长上一个操作的失误啦，好，导致于有货损发生，或者是有人受伤了啦。那这个货损发生了以后，这个货主，他依照民法上的概念，他会去找谁算账？他是不是可以找 A 算账，对不对？因为我刚刚说是 A 的错嘛，对不对？他除了可以找 A 算账以外，他还可以找谁？找 A 的雇主，找他的老板，就是找甲。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甲他其实有点衰。为什么？因为事情其实不是他造成的，是 A 造成的。好，但是却因为你民法上188的一个概念，好，所以他也有可能要去为 A 的行为来负责。那这种情形底下就很不公平，对我们的甲而言就很不公平啦。那因此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呢，他其实就是为了要去保护甲，保护这个传播所有人，让他在被货主或者是被死亡的人依照188条来求偿的时候，甲他可以去主张说，对，我虽然要负责，但我仅负有限责任就好，我不用倾家荡产帮你还完。好，所以这一套机制是为了要去保护这一个传播所有人，好，让他依照民法188所负的责任可以做一点点限缩的动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括号一的地方就有跟你讲，它其实是一个188的特别法，好，188的特别法。好，下面的立法理由其实就我刚刚有讲一点点了啦。好，这个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的立法理由包含了下面三点。第一个就是传播所有人甚难对于船长海员的行为负责，因为这个动作这个损失其实是船长海员造成的，好，那你要我传播所有人负责其实有一点点不公平。好，所以基于第一个理由，我们让你可以主张有限责任。第二个理由是为了要分散海上的风险，因为呢海上会发生这些事情的频率太高了，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负有限责任就好，要不然呢船公司动不动就会破产，这样不大好，所以这是他第二个立法理由。第三个立法理由画起来，发展航运的政策，其实说穿了这一整套制度就是为了要保护船舶所有人啦，让你只负有限责任，你才会愿意去开船嘛，才会愿意去开船公司嘛。好，所以立法理由看起来好像三点，但其实只有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三点，说穿了就是为了要保护船方嘛。那也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立法理由第一点跟第二点的后面，我是不是都有打了一个箭号，对不对？箭号后面是不是都有写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要告诉你说，其实第一个立法理由跟第二个立法理由在现在已经有一点点站不住脚了啦，所以我刚刚才会把结论给你，就是最重要的立法理由其实还是在第三点，我为了发展航运，可以，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二点的立法理由怎么被推翻，这个你听听就好了。第一个立法理由我刚刚说它是 认为说这个船舶所有人甚难对船长海员的行为负责，哎，这个理由真的有这么样的充分吗？应该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通讯都非常的发达，所以你要去操控船上的那一些人，在海上的那些人，其实也没有这么样的困难呐，视讯就可以操作了。所以其实这个理由不是很站得住脚的啦，那第二个理由，分散海上的风险，下面这一些条文6、9、7、17、172就是我们之后会介绍的海上法的重要的条文，而这一些条文都是告诉你说，在有该当6、9到72条的时候，运送人是可以免责的，免责的，所以他甚至已经可以用这一些条文来不用负责任了。好，所以这一套机制就已经足以去分散海上的风险了，所以不大需要用到我们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了。再加上 PMI 它是一个船东互保的协会啦，就是很多的船方一起去加入的一个保险的协会，那这套保险其实也可以去分散海上的风险。好，所以后面的舰号这一些条文或 PMI 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等等之类的，只是要跟你强调说，在分散海上风险的这一个理由上头，已经有很多的机制可以去取代了。好，所以其实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这一块最重要的立法理由也已经不是第二点。好，所以最后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第三个，才是为什么这个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的制度仍然被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啊。好。来，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齁。好了，既然要保护这个船舶所有人齁，这个概念已经确立了，但是呢在立法地上其实有非常多的齁，我相信你念各科都一样啦，有一套制度要产生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可能可以去运作的。那下面从第一点齁一直到齁，你可以往后翻第六点，总共有六个齁，在各国不同的就是立法地上头曾经或目前现在正在采取的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的制度，所以我们稍微的带你看过哈，跟你讲说在立法地上有这一些，最后再来跟你讲说那我国法到底是采什么东西啦。这在以前哈有考申论题的或者是研究所的部分会比较重要一点啦，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考你说立法地有哪一些，那我国是采什么。那如果是现在你考选择题的话，你就听听就好哈，只要知道大概有这些，那把我国法的记起来就 OK 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齁，立法例的第一个叫做所谓的执行主义。什么叫执行主义齁？它指的是以本次航行的海产为限，所谓的海产就是海上财产的意思啦齁。所以以本次航行的船舶还有运费为限，负担物的有限责任。因此这一个执行主义它的意思是，自始齁你就以海产为你的责任的上限，这是原则。那这套制度固然是很保护船舶所有人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假设自始就让他来付这个船舶或运费为限，那万一他就秉持了这个概念，然后说好啊，那我就让货损啊人伤啊放给他烂，反正我也是负有限责任而已，这种心态是很不好的。所以呢后来就有创设例外啦，就是后面。可是如果你船舶所有人在这个船舶灾务发生以后，坐令船舶灭损它的价值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又规定好船舶所有人要负人的无限责任。所以它是一个原则有限但例外又让你无限的制度。这是第一个叫执行主义，以海产为限，海上财产为限。第二个叫做委附主义，他说呢，委附的前提是无限责任，但是船舶所有人如果委附你的船舶跟运费的话，你就可以免责。这个执行跟委附有点不一样哈。如果是执行的话，它就是原则上，我刚刚讲了，如果是执行主义的话，它就是原则上有限责任，例外无限嘛，这是执行主义。那如果委附主义的话，它是什么？一开始是无限的，但你如果愿意委附的话，你就是有限，因为你就是以委附的船舶跟运费为限嘛， OK 吧？好，所以刚好是颠倒的啦，没关系啦，这两个东西不懂也无所谓啦。好，我只是要问你的，这个地方叫委附有没有怪怪的？我们刚刚不是才刚学完吗？你觉得这地方的字眼用委附有没有怪怪的？你没有感觉吗？ 有没有感觉我会很 sad， 你知道吗？我刚刚讲那么久，他们觉得他应该要改一个字，应该要改尾气，对不对？所以是打错咯，也没有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翻译过来就变尾部，哦，所以这只是一个我想要在后面 PS 跟你讲的而已啦，哦，就是它的概念其实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尾气比较像啦，就是我手上有的我不要了啦，但是你都也不要再来跟我要钱了，这个概念其实是跟尾气比较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翻译过来就还是尾部啦，可以啊，哦，好，这是第二个，哦，好，所以前面两个齁，反正就是原则跟例外刚好颠倒啦齁，有的时候有限有的时候无限齁，但那两个都不重要，因为我国法都没有采啦，但现在第三个跟第四个接下来要讲的这两个就重要了齁，你要仔细听清楚了齁。来，第三个叫所谓的传嫁主义，什么叫做传嫁主义？来，十四页底下的定义齁，传播所有人以发生责任事项以后的传播价值、运费还有附属费为最高责任限额来附属还有赔偿责任，那三个都是铁定要备齁，船舶的价值还有你可以收的运费以及附属费加起来就是你所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好，我们简称叫船家主义。好，船家主义齁，简单来讲就是我这艘船价值多少钱就是我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就这样子。这会有什么问题啊？十五页的地方，如果你采船价主义的话会有什么问题？等一下齁，十四页底下还有一个概念你要先帮我放起来齁，你可能比较可以回答我十五页的问题齁。那个船价，请问你是哪一个时候的船舶的价值？发生责任事项以后的船舶的价值哦。好，这个点你如果有抓到的话，你就可以回答我十五页上方的问题了。如果采船家主义会有什么问题产生？假设我今天发生事故以后，你说以船舶的价值为限来负有限责任，对不对？好，这艘船就是因为发生事故所以沉到海里了，再也捞不到了，请问你它船舶的价值是多少钱？零元哦，它就是以零元为上限。简单来讲就是跟债权人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啦，好，我要付你零块钱，好，半毛钱都不用赔，所以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船家主义的缺点，好，有没有看到？就是在第二点，好，我刚刚讲的其实是括号二，债权人有无法获偿的问题啦，因为当这个船整个已经毁损灭失或沉入海底的时候，他所要付的责任上限就是零，几乎就是零啊。好，所以船家主义其实有这个致命的缺点啦，好，那它还有另外两个问题啦，好，来，请你跟我看回去括号一啦，吼，容易产生不合理的现象。你来想一下，吼，假设你今天是一个船舶所有人，然后你有一艘烂船，就是开起来都会 kiki koko kiki koko， 你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你会不会继续开它？你会很积极的去换一艘船吗？我告诉你，你不会。为什么？你内心的心态是什么？没关系啊，就 kiki koko kiki koko， 反正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以现在 kiki koko 的状态为我责任的上限嘛。可以啦，好，所以你就摸摸啊谈，就是反正还可以开，你就让它继续 kiki koko kiki koko， 然后发生事情了以后呢，没关系，这个 kiki koko 的船价值两万，然后就赔给你，就这样子。所以假设你是采船价主义，因为你是以发生事故的那个时候的船舶的价值为你的上限，所以烂船的人不会去换船，因为他最好被撞烂最好，因为刚好换一台新的。而因此呢，你可以看到括号一容易产生不合理的现象嘛，这个船舶价值越低，船况越差者其实是越容易发生事故的啦。好，那这个船价主义反而赔偿额越低，那船舶所有人这边呢也不会积极的去换船的。好，好，下面第三个缺点，这更容易了吧？请问你船舶价值要怎么计算？一艘船的价值，这可能请两个不一样的估价单位估出来的价钱会差好几千万哎，哦，所以其实这个船要怎么样估价，这太复杂了啦。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些要加，有些不用加，然后又有什么就是要不要折旧等等之类的问题，哈，那个太难算了。所以其实你说以船舶价值为它的上限，那船舶价值要先算得出来啊，因为通常都算不出来，哈。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啦。那也因此呢，就有第四个立法例出现了，叫所谓的金额主义啦，哈。金额主义这一套制度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制度啦，它就是用这个船舶登记的吨数，哈，再去乘上一定的 数额，就是你所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就这样子啊。好，举例而言，好，我举例而言，例如说，我国法啊，哈，我国法是跟你讲说，针对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话，就是用你船舶的吨位。如果是货物的话，都是去乘上54个 SDR 特别提款权，这个答案就是你要负的责任的上限。所以一艘船假设有货损发生的时候，有货损发生，这个船舶所有人他所要负的赔偿上限是多少？一秒按完计算机，答案就出来了。譬如说我是一个1000吨的船，那我所要负的货损的赔偿责任的上限就是54后面3个0特别提款权，这样子就算出来。有没有坏？有，因为它按计算机就可以出来了，比起刚刚还要去计算船舶的价值快太多了。所以其实这个金额主义它是一套非常迅速有效的一个制度啦。好啦，所以呢，金额主义也就变成了很多国家的立法里有去采的一个方式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额主义它的一个优点啦。好，首先 A 点的地方，债权人他可以获得一定的保障。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吨位再乘上一定的数额，而这个吨位是怎么出来的？就是你当初这艘船造完了以后去登记的那个吨位。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个主义底下，这艘船它所要负的责任，在第一年跟在第十年是一样的。OK 吧，因为它就是以它当初登记的吨位再乘上一定的数字。那如果这个中间一定的 SDR 的数字没有改变的话，你这艘船将来要对货损所负的责任的比例一直都会是固定的。好，第一年跟第十年都是一样的。好，那因此呢，我们的债权人就一定可以获得保障。好，第二个它的优点就是我刚刚讲的计算方式很简便，计算机答案就出来了啦。好，那第三个是人尊互卑原则的建立啦。因为好，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一直跟你讲我黑板上所抄的那个是货损，我刚刚一直强调这个点，理由是因为不管在我国法也好，在外国的立法例或者是国际公约也好啦，在去计算这个金额主义的赔偿上限的时候，它其实都有去给它做一个分类。譬如说我国法，我就直接举我国法，我国法刚刚是跟你讲说，如果是物损的地方是54个特别提款权，对不对？那如果人伤的话是多少？162，就同样啦，吨位去乘上162出来的 SDR 就是你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好，好，所以你可以从就是这一套公式，你就可以发现在这个金额主义底下，它其实给予人伤的赔偿的责任会是比较高的。好，所以它是一个人尊互卑的一个原则。可以，好，就是你船舶所有人对于人伤所要负的责任上限，或对于物损所要负的责任上限是不一样的。好，你要赔给人的部分其实会是比较高的责任的限额。好，那这是一个人尊互卑的概念啦。那所以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讲义前面第一页或第二页的地方，不是在海上法的特色就跟你讲有一个人尊互卑的特色嘛。好，所以21条其实就是这个特色的展现嘛。好，好，那还有下面，好，第四点，好，金额主义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利于航运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讲？好，我刚刚是不是有讲的一个概念了？我说呢，这一艘船，好，它所需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在第一年跟在第十年或第二十年都是一样的。OK 啦，好，所以假设说你今天这艘船已经开了20年了，已经开始 KIKOKO 了，接下来请问你会不会去做换船的一个动作？你绝对会，因为你的船已经在 KIKOKO 了，表示它发生事故的几率已经很高了。那接下来它如果真的发生事故的话，你的赔偿责任上限是以你当初建造完的时候的吨数再去乘上一定的数字。那所以很有可能你开一艘 KIKOKO 价值20000000的船出去，发生事故你要负的责任的上限是2亿，因为当初吨位乘上一定的数字。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呢，如果你是采这一个制度的话，会去鼓励我们的船舶所有人去做一个汰旧换新的动作啦。好，烂船就赶紧换掉，免得它将来发生事故了。好，好，所以它有这一些优点存在。但是哈，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在讲的这一些概念，好，这四个优点其实不用去记它，而且它已经有上方刚刚船价主义的缺点刚好做了一个对比。 哦，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不用你去记它的。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刚刚在上方书页上方的船价主义的部分，是不是有第三个船价计算困难的缺点？而这个也就是金额主义的 B 点，计算简便的优点，是不是刚好对照？另外呢，容易产生不合理的现象，这个也可以对照到下面第四个 D 点，有利于航运的发展。然后呢，债权人有无法获偿之余，也可以对照到金额主义的 A 点，债权人可以获得一定的保障。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整个金额主义看起来好像真的不错，因为它可以去改善刚刚船价主义的缺点。好，刚刚它的缺点都变成我们金额主义底下的优点了嘛。好，所以其实讲义上的这些东西是不用去特别记它的，你用想的其实答案就可以出来了，因为刚好是互相弥补的啦。好，那就这么好用吗？好，它金额主义真的就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吗？好，其实它有两个好缺点存在。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括号二的地方哦。第一个缺点是它容易受到币值变动的影响啦，这也就是为什么哈会有 SDR 这一套制度产生的关系。你要想哈，这个船它一定都是航行于世界各地的，那在算赔偿限额的时候哈，要用台币算，还是要用美金算，还是要用日元算，还是要用还有什么东西韩币算等等之类的，你可以发现呢，受到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币值变动，那个答案出来哈，责任上限出来，可能都会价差非常非常之大啦哈。那所以呢，假设说你就是用各国的币值来去计算这个责任的上限的话哦，其实会处于一个很不安定的一个状态哈。那也就是因此呢，为了要去改善哈，就是金额主义底下会有币值变动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国际上其实已经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提出了特别提款权的这个概念来去计算金额主义底下的责任上限了。所以那个 SDR 它其实就是特别提款权的英文字的简写啦。好，那这是一个国际上的货币基金啊，一个货币的单位啊，好，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很空很玄的概念啦。反正你就是去那个网站，你就可以查到在此时此刻这个货币基金兑换成每一种货币它的单位是多少，那再去做一个兑换就好。好，讲 SDR 或讲特别提款权，你可能很没有感觉哦。我稍微换一下台币给你稍微感觉一下，你觉得一个 SDR 大概等于多少台币啊？你稍微想一下嘛，好了，假设跟你讲说呢，在物损的时候就是吨位乘上54个 SDR， 你内心会觉得这个 SDR 的数字应该要什么？很高，对不对？你应该会误以为它很高哈。我说过了哈，这个东西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的哈。大概现在目前的话，一个 SDR 大概等于1.5美金左右啊。那你再看美金跟台币，所以大概等于台币多少钱？40几块，差不多吧。好，所以其实数字没有很大了。OK， 好，好，这只是给你一点概念而已啦。好，就是这个特别提款权的制度，它是一个换算的单位，是一个国际的货币基金啦。好，那它会在它的网站上随时去，就是及时的显示它对应于各种货币是多少比多少。好，那大家都是用这个制度。好，所以在金额主义底下，虽然有这个问题，好，币值变动问题，但是用特别提款权的方式来去解决。好，好，那下面呢，第二个，好，第二个缺点就是船吨单一计算制容易会产生责任额跟实际船价严重落差的一个弊病。好，这在说什么？好，来你感觉一下，每次画这图哈，都会去想到我上一回忘记检讨了哈，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所以你 稍微感觉一下就好了啦吼。我只是要跟你讲吼，所谓的船吨单一计算之，它的意思就是吼，它不会因为它前面的吨位是多少而去改变它后面的数字啊。我现在黑板上所写的就是我国等一下我们要看的21条第四项啊，一个用54个特别提款权，一个用162的特别提款权，好，上面是物损，下面是人伤啊。那这个数字不会因为它前面的吨位的多少而去改变，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船吨单一计算制，就是不管你的吨位是多少，你去乘上的那个 SDR 的数额是固定的。那前面现在这个图齁，它是一个就是你的船舶的吨位是多少，你要负的责任的上限是多少的一个图啦齁。那这边会是一个平线的理由是因为齁，在一定的吨数底下，它为了不要让你责任太小，所以它都有说一定以多少来负责齁，所以前半段是固定的。那在后半段以后呢，因为它就是吨位乘上固定的数字，所以它应该会是一个这样直角上去的概念啦。每次这样讲都有点心虚，大概是这个图没有错啦齁。哎，数学太好的人齁，你不要来纠正我啦齁，就大概是这个概念。我现在来跟你讲的是说齁，这个在学者的眼中不是真的去反映责任上限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他们的想法是齁，我问你嘛，你要建造一艘船的时候啊，一艘船的价值它1000万跟2000万的时候，它所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就是它的船舶的造价，真的就是这样子直角线的上升吗？你要知道齁，我们现在是想要用这一个金额主义所计算出来的数字来去取代它可能的船舶的价值，所以说穿了啦，这套金额主义只是用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算法去算出它船舶差不多的造价，然后再以这个造价来当做你赔偿的上限啦。所以现在学者他的概念就是呢，船舶的造价跟它的吨位真的是呈现这样子的关系吗？他们说不是的。一艘船什么时候最贵？它的基本的东西是最贵的。接下来它的吨位虽然往上，可是呢那些往上增加的吨位，它所需要的造价其实就已经没有这么贵了。换言之，他们觉得正确的图应该要有一点点像是这样，可以吧？这个要负责的上限就是我们差不多预估它的船舶的造价。那学者认为说，船舶的造价或者是它应该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当它的吨数越来越高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越来越趋缓了。因为后半段所增加的吨位，其实它所需要的价值已经没有这么高了。那这个才是学者眼中可以正确反映船舶造价还有责任上限以及船舶吨位这三者的关系的，叫做船吨机动计算制。好，我分别附一个例子给你看，你可能比较有感觉一点。我国法等一下，其实现在就可以跟你说哈，21条第二项，我国法的21条第四项，好，我国法的21条第四项，21条第4项，其实采的呢就是船吨单一计算制，如同我刚刚所讲的，它物损就是54特别提款权，人伤就是162特别提款权。没有因为吨位的不同而去改变，好，所以我们采的是单一的。那我现在在旁边写另外一个例子，这是另外一个国际公约哈，那个国际公约它采的就是机动计算制，我来让你看一下机动计算制的这个公式会变成什么样嘛哈。好，这是一个实际上的国际公约，但名称我忘记了哈，所以名称也不重要了哈。它是跟你讲说哈，这你可以稍微抄一下，因为不是要你背啦齁，是我要你感受一下我国跟外国法的差别齁。这个公约它是跟你讲说齁，吨位如果是在1到2000吨的话，它的这个责任的上限齁，我举它其中的人伤的部分来给你看就好。他说呢，如果是1到2000吨的话齁，它人伤的责任的上限就是好个十百 千万、十万、百万，好，两百万特别提款权。我没有写错哦，好，两百万。好，继续，好，2001一直到3万。好，他是说每吨增加800特别提款权。下一个阶层，哈，他说如果是3001到7万，好，一样好是每吨增加，但这边是600个特别提款权。下面还有就不写了，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好，你发现什么了？假设你采的是机动计算制，就是黑板上左手边的这一个部分，这个国际公约它就是一个机动计算制的。你可以发现针对人伤的这个部分，他所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其实是会随着他船舶的吨位那个增加的频率那个幅度是不一样的。好，除了2000吨以下是一个固定的数额以外呢，接下来他是以每一吨去增加一定的特别提款权，但是这个特别提款权他所增加的速度，你看一开始是800，下一个阶层就是600。我们下面没抄了，但我相信他再如果下去继续抄的话，就会是500或400，他绝对是数字越来越小。因此呢，如果是这个机动计算制的话，他画出来的图应该就会比较像我刚刚这边所画的啦。好，在他船舶的吨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他所算出来那个责任的上限增加的速度就会越趋越缓了，因为下面的数据会越来越小。那这也才是学者眼中，就是一艘船它的吨位跟它的造价还有它赔偿上限三者正当应该要有的关系啦。这是他们眼中比较正确的一个概念。 OK， 好，所以在金额主义这一块，其实一开始被定出来的立法地大部分都是采单一，就是跟我国现在一样，那只不过后来觉得这个单一不大正确，所以已经有一些国家或一些国际公约改成机动了。那改成机动才是学者眼中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额主义啊。我国呢还没有改啦。好，所以下一个结论给你啦。我刚刚其实也说了，我国是有采金额主义的，是有采的。但是呢，在面对金额主义底下所可能出现的这两个缺点，包含了币值变动跟这个就是单一计算制或机动计算制的问题，我国一个已经改善了，另外一个还没有跟着改善啦。好，来最后15页底下，选择主义这个就是随便你挑一个啦。好，那并用主义就是随便你把两个并在一起。好，底下呢16页的地方我们要来看一下的是，那我国到底是采什么。好，来，请你帮我把括号四后面这一个画起来，船价主义为主，金额主义为辅，也就是我国其实是兼采船价跟金额主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讲船价主义跟金额主义的理由啦，因为我国法都有采，但他们有一个主辅的关系，所以你来跟我看一下，实际上操作起来是如同我们第一点下面所写的，你必须要先去依照23条计算出来这艘船在船价主义底下它的责任限额是多少，先用船价主义计算一次以后，再把这个数字拿去跟21条第四项的金额主义底下的责任限额再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呢取比较高的那一个当做你最后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啦。我再说一次，在我国法底下你必须要先去用23条算一次它的船价主义底下的责任限额，再把这个数字拿去跟21条第四项所算出来的数字去做一个比较，然后取比较高的那一个，就这样子。好， 区比较高的那一个哈是白话文。我们来看一下法律的专业用语。好，所以来，请你跟我看一下21条第4项。21条第4项，他跟你讲说，第一项的责任限制数额，那个第一项的责任限制数额哈，它指的就是21条第1项的船驾主义。可以好，所以你可以先在21条第1项旁边写上船驾主义。21条第1项旁边写上船驾主义。好，第四项现在就是说，第一项的船驾主义的责任限额如果低于下列标准者，这个下列标准指的就是金额主义。所以第四项是金额主义。他说，如果船驾的数字低于我底下金额的数字的话，船舶所有人应该要补足之来，然后把补足画起来，补足。补足的意思是什么？专业来讲就是补足啦。好，白话来讲就是取其高者嘛，可以啦。好，所以如果是考研究所或申论题，你要写补足哦，你不要给我写取其高者哦，取其高者很怂啊。好，所以哈，在我国法，它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制度。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哈，其实我必须要先去把这个船舶的价值给它计算出来，所以那个繁复的过程还是要经历过。经历过了以后，再把这个船驾主义底下所计算出来的数字拿去跟21条第4项的金额主义再来做一个比较，然后看哪一个比较高，当做我最后要负责的上限。所以其实它是两个东西都要算出来，才有办法得到。就是我国法底下你真正应该要负的责任的上限。好，那这会有问题，我们等一下会跟你们讲嘛。好，那你就先记得，就是两个都要算出来。好，那所以呢，我们紧接着下来只是在跟你更细致的去说那个船驾主义要拿哪些东西来算，以及呢金额主义要怎么样来计算的问题。因为毕竟是两个要算出来才能够取其高者，所以你必须要先知道要去计算哪一些数字啊。好，来，首先就请你来跟我看一下你21条第1项的条文吧。好，第一项我刚刚有请你在旁边写船驾主义的，它是重点啦。21条第1项，船舶所有人对于下列事项所负的责任，以本次航行的船舶价值、运费还有其他附属费为限。来，你帮我把船舶价值画起来，运费画起来，其他附属费也画起来。好，所以就是三个东西加起来，船舶价值、运费、附属费。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依需要来跟你讲船舶价值、运费跟附属费个别是什么东西。好，首先好，看到讲义当中大 A 点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船舶价值要怎么算。船舶价值好，在条文就摆在旁边了啦，因为其实我们会一直这样对照啦。在船舶价值的部分，刚刚条文21条第1项齁，有没有发现它是规定说本次航行的船舶价值，有对不对？好，来，那个本次航行帮我画起来，本次航行的船舶价值。所以齁，你要去计算这个船舶价值的时候，你要以你这一次航行的船舶价值，那这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啦，以发生事故的时候的船舶的价值来计算。可是问题是齁，那个你本次航行的那个本次航行，它到底指的是航段还是航程？你想哦，一艘船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其实原则上你没有办法马上跳到那艘船上去计算它的价值，你通常其实应该要等到它到某一个岸边去停泊的时候才能够有人跳上去计算船舶的价值嘛。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它是在航段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跳上去计算了，还是要等到它在航程整个都结束最后停泊好停下来的时候你才可以跳上去计算？ 可以吧？所以条文里头那个本次航行，那个本次指的到底是航段的本次还是航程的本次？所以我说了，因为我国法的用语常没有很明确，因此那个航段主义还是航程主义就会一直出现困扰同学了哈。这个地方毫无疑问，学者一致都认为，它是采航段主义。为什么？因为21条第三项根本就有明白规定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项。第三项他说，第一项所称的本次航行，指的是船舶自一港到次一港，次一港而已嘛，所以是航段，航段，可以哈。好，所以第一个要计算的就是航段主义底下的船舶的价值了。好啦，由谁来负举证责任？船舶的价值要由谁来负举证责任？依照你民诉法上的概念啦，假设你今天是货主，税有损害，对不对？你去跟船长要钱，然后呢，用船价主义，所以呢，你就要去证明这个船舶的价值，对不对？所以其实原则上，在你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的概念，会觉得好像这艘船的船舶的价值是要由你请求的人来负举证责任。但我们海商法上有特别规定，在23条的第一项就已经把举证责任给它规定好了。我刚刚说过了，船舶的价值是一个非常难举证的东西啦，所以这个东西依照23条第一项的规定跟你讲说，船舶所有人如果依照第21条的规定限制其责任者，对于本次航行的船舶价值应证明之。所以条文上头已经有明白规定了，船舶价值的举证责任在所有人身上，船舶所有人身上，这应该比较合理吧？船是他的啦，他比较好举证的。好，实际上要怎么算哈？你可以看到我们讲义上头有一个图，对不对？那请你跟我一起完成嘛。好，这是23条的第二项的规定。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所以请你一起跟我把这个图给它完成。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哎，中间这个东西是什么啊？你要忍受哈，就是。美术不好的人在黑板上画画的这一件事情，接下来你就可以严重的体会到，我美术就是这样子而已啦，这个叫做什么？仔细看清楚，它叫做港，可以啦，好，这是港外，这是港内。美术不好，但是我小的时候那个高中国中的时候美术很常得很高分，都98，不是我在炫耀，那个织的围巾有没有，老师还说我跟你买，我说好，你拿去，没得怕的。好，那为什么呢？这样子美术就可以98，是老师瞎了吗？不是，是因为我妈我阿姨跟我姐姐美术都非常的好，所以每次就说妈美术作业又回来了，他们就会帮我完成。所以就是家里其他人太优秀也会有问题，就是会创造一个美术这么差的人，所以这个叫做港。好，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很丑的图案，你要忍受一下。好，来港内跟港外，那现在我们要来举一个例子。好，我先标上标号 ABCD。 我现在举一艘船，假设它很衰，它在 ABCDE 这一些点都发生事故。我现在来请问你的是，在各该点发生事故的时候啦，那个受害人能够去跟船舶所有人求偿的上限，在船价主义底下是多少钱？好，譬如说呢，他今天在 A 点发生事故以后，那艘船的价值是8亿 ；B 点发生事故以后，船的价值是4亿 ；C 点6亿啦，然后 C 点才是4亿。接下来是3亿跟2亿，这是我随便乱假设的，可以。好，我现在假设它在 A B C D E 这一些点发生事故以后，它船舶的价值分别是86432亿。现在想要请问你的是 ，A B C D E 这五个债权人，他们要去跟船舶所有人求偿的时候，他的船舶的价值要怎么算？你说很简单啊。A 点就8亿 ，B 点就 六亿嘛，十一点就十亿。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干嘛还要加？绝对不是这样子啊！吼，依照我们二十三条的规定，吼，他说，假设你的事故是在港外发生的话，那就必须要等你船舶到达港的时候才能够来计算。因此呢，好，如果你是在港外发生的话，那就是船舶到达第一港的状态。黑板上的 A、B、C， 他们能够请求的就会是一样的价钱。这概念其实没有这么难，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他在 A 点发生事故的时候，其实有办法立刻有人飞到那个船上去计算这一个状态底下船舶的价值是多少钱吗？不可能嘛，你船也不可能就一直在那个海中在那边等它慢慢的估价嘛，不可能嘛。所以你一定要等到它有停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有人好好的上去检查这艘船的船舶价值现在到底剩下多少钱。所以如果是在港外的话，就必须要等它到达港的时候 OK 啊齁。因此对于 ABC 而言啊齁，他们能够请求的上限其实都会是他在这个港的事宜。好，那这也是我们二十三条的第二项第一款所去明文规定，这不是我讲，这是条文讲的啦。只是那个二十三条第二项的条文各款等等有没有，我帮你简化啦。好，他的意思就是港外的话要等他到达港的时候再来做一个计算的动作啦。那如果港内的话呢，哎呦，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港都很大啦，所以其实港内在不一样的点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事故的。好，所以假设他在港内 B 点又撞一次 ，E 点又撞一次，那他所要负的船舶价值的责任上限会一样吗？不会，因为如果他是在港内的话，就可以发生事故的时候立刻马上去计算这个时候的船舶的价值，所以在港内就可以马上立刻以三亿计算出来为他负责的上限。两亿也可以计算出来，也因此在我们的二十三条的条文里头跟你讲说，如果是港内的话，就是事变发生以后的状态，那一个时候可以马上算出来。好，可以啊，好。所以我现在讲的其实就已经是你二十三条第二项一二款的条文了，哦，它其实一二款已经分别规定这一些，好，第一款是规定港外，第二款是规定港内，就这样子。好，那因此我现在如果讲一个题目，哦，譬如说我讲一句话，我说 A 这个债权人他所能够跟船舶所有人请求的上限是四亿，请问你这样对吗？我再说一次哈，我如果告诉你说 A 这一个债权人哈，现在能够跟船舶所有人请求负责的责任的上限，在船价主义底下是四亿，这样对吗？有瑕疵哈，因为我刚刚跟你讲的，我现在正在计算的是船舶的价值，你要记得哈，在我们刚刚条文里头跟你讲说，他要负的责任的上限除了船价以外，你别忘了还要去加上什么运费还有附属费。所以我刚刚那句话讲的有瑕疵，好，那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话。他在 A 点的时候发生事故，他计算出来的船舶价值是四亿没有错，但是四亿不会是他最后要负责的上限，除非他下面这两个东西是零，可以哈。好，我只要提醒你，我刚刚在算的只有船舶价值这一个东西而已，好，但是还要加上其他两个啦。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其他两个，好，运费跟附属费。这个运费好，就是实务上有一个见解啦，好，判决啦，说它是指锚运费啦，好，好，所以就是不用扣除营运成本。那第二个，好，第二个运费的第二点，好，不包括依法或者是依约不能够收取的运费或者是票价，这是二十一条第三项中段的明文规定。简单来讲，好，我们再去计算这个运费的时候，是以你能够收取的为计算的标准。那至于你实际上收到这笔钱了没，我不在意。OK 吧，好，所以这个运费就是指 你依法能够收取的，这个就是你在计算运费的责任上限的时候，你的计算的基准。那至于你实际上收到了没有，我们不在意啦。对，好，所以在讲义当中的小 B 点跟小 C 点，是不是就告诉你说，不包括依法或依约不能够收取的运费？然后呢，第三和 C 点嘛，吼，运费实际上是否收取并非重要，它只是去计算出来一个要负责的上限而已啦。哦，所以就是以你能够收取的去计算出来这个数字就好了。好。好，我举个例子啦，你可能比较了解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说能够收取的。好，来，你跟我看一下你49条，这是一个例子。好，49条这个例子。好，49条的条文，好，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做能够收取。好，来，49条跟你讲说，好，托运人因为解除契约应该要付全部运费的时候，得扣除运送人因此节省费用的全部及另装货物所得运费的1/4啦。换言之，就是49条建立了一个概念哦，在我们托运人解除契约的时候，他还是要付运费的哦，所以那个运费还是可以被算进来我们21条这个地方的运费，但是呢，那个运费要扣掉49条这边所讲的其他所得的1/4，要把它扣掉了。哦，所以它实际上能够拿到的，才能够被算进来21条责任上限的运费。好，要去实际上去计算他能够收取的有多少。哦，那因为其实我们海商法有很多的条文，哦，譬如说你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到43条或44条，都会跟你讲说，就是你运送人有的时候不是可以拿全部的，哦，你可能只可以拿1/3或2/3，那就是以你能够收取的1/3或2/3来去做这个21条第一项的计算的方式。哦，好，来，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这个船价主义要去计算的叫所谓的附属费。什么叫附属费？好，这个名称或许你会没有听过啦。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1条第三项的一个定义。好，来，第三项跟你讲说，好，所称的附属费指的是船舶因受损害应得的赔偿，简单来讲就是人家要赔给你的啦，好，就叫做这里所谓的附属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16页底下，我举例子给你啦，好，这个地方的赔偿，好，包含了船舶因为碰撞所得的损害赔偿，或者是共同海损船舶所获得来自于各个关系人的分担额。好，就是有人要把钱给船舶所有人的话，这一些东西就可以被算进去附属费，好，来去计算他的责任上限了。好，但是这一个附属费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就是它不包含保险金，它不包含保险金。这个在我们条文21条刚刚第三项的最后一句话也有写，所以请你帮我把它给画起来。21条第三项的最后一句话，不包含保险金，附属费不包含保险金。我刚刚说了嘛，吼，这个附属费的概念就是人家给船舶所有人的赔偿。那请问你，保险金是赔偿的概念吗？不是吧？好，保险金可不是损害赔偿的概念。你去问一下你，这个保险法的老师啊，吼，它是你缴保费所获得的那个对价，它不是一个损害赔偿嘛，吼，所以这个保险金吼没有被列入附属费。那17页讲义上头，其实我们有帮你整理出来其他也被认为不能够列入附属费的啦，那你看看就好，你记得保险金就可以了。好，下面哈，我们要来计算这个金额主义，这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等一下再来讲。但是因为我很害怕黑板被擦掉哈，所以我先把一个概念先讲起来哈。 我刚刚故意好来请跟我回到黑板上哈，我刚刚故意把我国法的这个21条第四项哈，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讲21条第四项的金额之一啊哈，我刚刚故意把这个我国法的规定跟某一个实际上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把它同时写在我们的黑板上嘛哈，那度位不小心擦掉了哈，好，但你可以再仔细盯着这两个不同的法律的规定。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应该会是问题的点出现了？我刚刚是不是有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是什么？200万。我刚刚特别跟你讲说这个200万我没有写错，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在人商这个地方，人家是说最少你有200万的特别提款权，对不对？那我国法是用什么吨位乘上多少？你再看一次多少，前面都是吨位哦，都一样的吨位哦，好，都是1000吨，好，比如说都是1000吨，我国就是乘上162，对不对？162哦，跟200万哦，出现什么问题了？我国法 是太小了，后面都是 SDR， 所以后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哦，因为计算单位都一样，可是人家200万哦，我国162，那是外国法太高还是我国法太低呀？我刚才特别跟你讲这个 SDR 大概等于40几块台币而已，所以其实是我国法太低。国际公约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比较正确的一个就是传播所有人应该要付的上限。我国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夸张低的一个数字啦。那这会有什么问题？我国的金额主义如果过低的话，有没有办法去发挥它本来应该要发挥的功能？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说我国法的制度是什么？船价主义为主，金额主义为辅嘛，是啦，好。所以你如果金额主义的数字过小，是不是其实等于这个金额主义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船价怎么算，一定都会不小心超过你21条第四项嘛？那你21条第四项摆在那里，就等于跟没有一样 ，OK 吧？所以我国法的立法者当初是要以船价主义为主，金额主义为辅，他希望这个21条第四项可以来担任一个补足的角色。好，就是我希望这个可以数字太小的时候来当一个补足的角色。可是你却在补足的角色这一边摆了一个这么小不隆咚的数字，让人家不管在船价主义那一个区块怎么算都可以超越你，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来发挥你补足的一个功能的话，那你这个21条第四项的条文有存在跟没有存在其实都是一样的。那问题点出在哪里？就我国数字规定的太小了，就这样子。好，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OK 啦，好，那这是跟申论题比较有关系的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